熟悉熟悉的旋律，引回我记忆里，你是一颗不变的星星，闪烁在我不变的心，你是一轮年轻的 眼的时间，方向已飘散，影子已不见。南方姑娘，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？南方姑娘，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？嚼着口香糖，对墙漫谈着理想。南方姑娘，我们都在忍受着漫长。南方姑娘，是不是高楼遮住了你的希望？ 渐渐的亮起，还没

是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还有真心的你。 看也看不到，去也去不了的地方。 身边，渐行渐 三月间最是难熬到春寒，残雪惹人眼，惶惶择路叫蹒跚。旧伤又复发，家中老人也难安，苦盼心上人，却是他人不愿念。想必此刻他乡已温暖，春风正拂这里，从来沿东南去苦酒城，生活做饭哪管门外风寒。 脚印，只等待。